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了不知哪一天再相见，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货比三家不吃亏，10月7日至8日，奥迪精品二手车大集，房山区第一届二手车文化节，汇集各种价位、各种级别、各种品牌，100多台精品二手车，海量车源，尽情挑选。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959资讯快报。 9月20日，房山、涿州、涞水三区市县政协委员联合开展调研活动。涿州市政协主席李建军、政协副主席岳新平、政协相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政协委员参加，随后召开座谈会，三地政协委员代表就整治拒马和生态环境措施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涿州要以此次调研为契机，充分吸收借鉴涞水县拒马和治理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结合涿州实际，积极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进一步推动拒马和涿州段的改造提升、上档升级。9月21日，涿州市召开农村气代煤工程壁挂炉安装调度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贤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志贤要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快推进摸底调查，为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可靠依据，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把相关政策宣传到人到户，争取群众的理解、拥护和支持。各乡镇要发挥主体作用，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各壁挂炉安装企业要加快安装进度，各部门要积极沟通对接，切实把这件实事办好。为了落实好涿州市扶持蔬菜产业发展项目，提高大白菜新品种种植核心示范区的病虫害防治水平，本市创建蔬菜专业合作社委托市普惠农业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于9月21日利用无人机对雕窝镇4个项目村进行大白菜蚜虫统防统治。北京市植保站相关负责人、市农业局负责人等相关人员到场观摩。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及，看不见终点在哪里，生死游戏，我的心 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儿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有人想我吗？你们周六周天过得怎么样啊？又是一个愉快的周一了，是不是？过完这一周就是十一国庆八天小长假了，有没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北风3至4级。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3和8，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 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听众啊，明天呢将要降温了。今天呢可以说是今年夏天以来气温到目前为止最高的一天了，从明天开始呢气温将会下降了。有一句俗话说呀，一场秋雨一场寒，一场春雨一场暖，也提醒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而且呢预报明天有小雨，记得出门带好雨具。这里是仙偷客栈，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的左右为难。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好吃的呢？最近啊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叫《那年花开月正圆》，真的是太火了。有听众去追这部剧吗？觉得怎么样？有没有被娘娘的这个演技所被打动呢？最近啊也是追这部剧追得太疯狂了，从第一集大街上出现的肉夹馍、米皮儿、凉皮儿、油泼面、泡馍，到周莹嗑了七八集的瓜子儿，吃了十五六集的劲糕，最新几集呢好像在吃迪化的烤全羊了。这导致啊我一看到这个电视剧就莫名其妙的想吃陕西菜，有听众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吗？那么今天呢貂蝉来跟所有听众讲一讲200块钱吃遍北京最好吃的陕西菜馆，道道菜呢都是经典。从这部电视剧开播到现在呢，我就有在找过北京最好吃的一些陕西菜馆，找了这么久呢，终于找到了几家还不错的店哈。我来推荐第一家店呢，叫做陕西驻京办餐厅，首推当然是陕西的这个餐厅了。稍微资深一点的吃货呢，肯定都是知道的。想在北京吃到正宗的全国地方菜，往驻京办跑一定是错不了的。所以想吃陕西菜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陕西驻京办餐厅。餐厅在陕西大厦背后的附属楼里面，前方大厦停车上入口处有指示牌，往巷子里走个50米左右吧，就能看到一个陕西风味的餐厅，是一个黄色的牌子，是红色的字啊，还挂了两个灯笼，陕西风味餐厅。写这篇文章的这个小二呢说，因为食量有限，点了一碗臊子面，一个肉夹馍。因为平时呢是不怎么吃陕西菜的，所以吃之前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期望，直到下口吃第一口臊子面的时候，一种非常具体的幸福感才涌上心头。甜咸口的，而且呢面非常的筋道有嚼劲儿，配料也非常的丰富。看起来呢虽然是油很大，但是吃起来口感是相当清新的，不是那种特别油的感觉哈。而且呢说肉夹馍看第一眼油是有一点多，吃下一口才发现馍细软香脆，肉口感香浓，馍和肉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呢，吃起来非常的香，而且呢一点都不腻。吃到一半的时候才默默感叹，这真是到目前为止吃过最好吃的肉夹馍了。偷偷跟你讲啊，这个吃一口肉夹馍再喝上一口臊子面的汤，绝了。有听众喜欢吃陕西菜的吗？而且这家餐厅呢臊子面一碗才18块钱，肉夹馍是10块钱一个，真的是很便宜了哈。叫做陕西驻京办餐厅，如果听众有喜欢吃的话呢，可以去这家店尝一尝。这里是仙偷客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来跟貂蝉推荐一家还不错的吃陕西菜的餐厅吧。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如果你说

只是因为在许多好吃的闻到了它的香味儿。来自李健的传奇，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我们继续来推荐好吃的陕西菜哈，因为最近也是被这一部《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一部电视剧，由孙俪、陈晓、何润东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啊，非常非常的火，也是把这个陕西菜推到了风口浪尖处。我们继续来推荐的这一家餐馆呢，叫做香婆婆汉中小吃。香婆婆，北京陕西菜里面的网红小店了，藏在社区的小巷子里，店面不是很大，却是很多陕西人乡愁的寄存处。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啊！香婆婆的门牌呢有些旧，色彩呢早已经脱落了，但是呢依旧很好看，看得出来开了很多年了，有些年头了。店里最吸引人的属这面心愿墙，凑上去一看，看到了好多可爱的愿望。如果你去这里面吃饭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便利贴上面写下一个你的愿望，贴在墙的上面。来到这一家店呢，点了这里面的招牌叫做热米皮儿，要了微辣的，一端上桌，油辣子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搅拌后开吃，面皮儿呢酸咸，热辣也是适中的，有点四川风味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汉中靠近四川的原因，在这碗热米皮儿里面能吃到一些川味儿。但整体口感呢是相当的较淡了，总体味道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呢看上去也非常的有食欲啊。这家店呢叫做香婆婆，这一碗热米皮儿才12块钱，非常的便宜。地址呢是在劲松东街的劲松一区119号楼，劲松东街劲松一区的119号楼。这里是先偷客栈，刚才呢很多听众有点歌哈，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分手快乐》，是由听众红蓝铅笔点的一首歌曲啊。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貂蝉推荐一下吃陕西菜还不错的餐厅，也可以呢回复我要门票，来送给你2张龙门生态园的夜景门票。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分手快乐》。 我无法帮你预言，委曲求全有没有用？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的。想当当你心口一

好了，这里是仙偷客栈，这一首歌来自梁朝伟的《一天一点爱恋》。我们继续来推荐很好吃的陕西菜馆哈。继续的这家店呢叫做小陕娃，小的就是大小的小，陕西的陕，娃娃的娃，小陕娃。不是饭点的话呢，来到这里店里面依然是满座，还没进门就碰见几波慕名而来的吃货。从这种种的迹象来看呢，小陕娃这个网红店是无疑了，只是门前呢在施工，门脸就是不是很清楚哈，食客们大概不能从从前一样直接进入，需要绕到施工的围栏，从旁边的临时小巷里进入。如果等这个施工好了之后呢，就可以从这个很明显的地方进入了哈。店里呢是一般胡同老店的模样，听得出来服务员都是陕西人，还有人会在后厨里面唱情歌，就唱得很难听的那一种，前面人全都听见了，也是蛮有意思的哈。点了这里面的招牌油泼辣子面，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了，搅拌均匀就开吃，吃了一口，一股爽朗的感觉就突然来袭，同时也想起了剧中周莹一股脑往前冲的样子。大概就是这种耿直勇敢的关中人民，才能创造出油泼辣子面这么红红火火的食物了，非常的好吃哈。这家店呢在东城区美术馆的东街21号，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1号，叫做小陕娃。如果喜欢吃油泼辣子面的听众呢，可以去这家店去尝一尝。好，我们再来推荐一家，这家店呢叫做秦唐府。秦呢是秦朝的朝，秦朝的秦，唐呢是唐朝的唐，秦唐府。非常非常喜欢秦唐府的氛围，低矮的桌椅板凳，昏黄的室内灯光，质地良好的陈设，在这里吃饭呢一般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了。点了羊肉泡馍和蜜枣浸糕，以前老听人说呀，这个羊肉泡馍有多么好吃，不过吃一顿正宗的羊肉泡馍是不能理解这个爱好的。馍呢被泡得软软的，盖住下面的细粉搅拌一下，羊肉立马就现身了，将小碗里的香菜辣椒酱放进羊肉泡馍里面一起搅拌，吃的时候呢搭配糖蒜，这感觉简直是不能再好了，而且呢也是非常的好吃。接着呢就是吃浸糕了，在剧中周莹最爱吃的食物就是浸糕，每次半夜看剧看到周莹享受的表情，总想这个冲出门去找找看看北京哪有卖浸糕的，有这么好吃吗？真的是有这个甜甜蜜蜜的，却不是那种很腻的感觉，里面有大枣、银杏、花生，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干果，均是浸糕的成分之一。吃着呢不仅甜，有时候嚼到花生、银杏还非常的香。我算是知道周莹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浸糕了。这家店呢在朝阳门内南小街的69号，叫做秦唐府。这里是仙刀客栈，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陈奕迅和王菲演唱的《因为爱情》，来自听众老兵的点歌。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刀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放，

是永远在这，也要学会笑着问候。 来自庄心妍的以后的以后，来自听众一夜知秋，他说他的好朋友吕绿要结婚了，送他一首歌，来自庄心妍的以后的以后。哈，这里是仙偷客栈，欢迎回来，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来给大家推荐几家在北京还不错的陕西小馆哈。最后再来推荐一家，这家店呢叫做老西安饭庄，让国营大馆子老西安饭庄来压压轴吧。老西安饭庄呢，最受欢迎的店了，是新街口店。店门口呢有棵大树，从对面看过去，树影里透着老西安饭庄的霓虹灯光，还是蛮好看的。走到门口，羊肉串引起了我的注意，10块钱一串，1块钱的押金是千字钱，许多吃货呢在一把一把的买啊，买完后呢。有的拿到店里面去吃，有的坐在路边单车上就开始撸了。虽然是10块钱一串，因为这个串它是蛮大的哈。因为好奇呢，也买了一串，就着黄瓜条来吃，肉质呢相当的不错了，肥瘦相间，吃起来呢非常的香，没几下就吃完了。只是羊肉串拍照呢，这个有点拍虚了，但是能看到它这一串的分量是非常的大的，也是这种肥肉相间，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羊肉泡馍是这里面的招牌了，比起其他店的羊肉泡馍，这里的馍是需要自己来手撕的。看了一圈，几乎人手一碗羊肉泡馍，大家撕起馍来可以说是相当的带劲儿了，好像吃这个撕比吃更幸福一样。因为人太多，难免会拼桌，所以我坐我对面的阿姨跟我聊天，说自己早就搬走了，但是还会时不时的回来吃一碗羊肉泡馍，可见这个羊肉泡馍是有多么的正宗。这一碗羊肉泡馍除了味道以外呢，还是多年的习惯了。羊肉串呢是10块钱一串，手撕羊肉泡馍是46块钱一份，虽然有一点贵，但是呢味道是非常的正宗。这家店呢是位于新街口南大街20号，叫做老西安饭庄。算了一下，吃遍这5家北京最好吃的陕西菜，一共才花了176块钱，还不到200块钱。而且呢，吃的味道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经典，非常非常有特色的陕西菜。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可以去这5家店去尝一尝正宗的陕西菜。这里是仙偷客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你喜欢吃陕西菜吗？也可以来推荐一家吃陕西菜还不错的小馆，也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来客栈里面来跟貂蝉说我要门票，会送给你2张龙门生态园的夜景门票2张。刚才齐龙飞点了一首《消愁》，来自毛不易的演唱。这首歌呢，最近也是非常的火哈。那么最后呢，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毛不易的《消愁》。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悲伤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3巡就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